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15140001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您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那么2018年呢，是我们大干的一年，是吧？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肯定会经历很多。那其中有一点肯定是不变的，就是忙。 是的。 你像平时呢，工作压力也大，节奏也快，特别忙。你说你回家以后呢，再抽时间去颠仨炒俩的，确实我觉得没有这时间和精力。于是家里真的要预备点罐头食品呐、 啊，嗯，以前可能咱家里啊就点什么方便面啊，回家就一煮了、嗯。但现在呢，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咱可以家里备点真正的好吃的。 嗯， 今儿给大家带来一好吃的， 哎， 凉着吃、热着吃都行。 对， 当凉菜吧，入口软糯，就是咱那种哎猪蹄冻，对吧、嗯？熬成热菜之后，汤汤的，有汤有水的这么一个花生猪蹄儿。 哎， 今儿跟大家咱吃一回好的香的。 嗯，而且在节目之前呢，我跟你讲，我们俩都尝了尝、啊 嗯、 我们俩一致认为今天这个罐头食品啊肯定大家喜欢。 对、 嗯、 今天这个标准的咸鲜口啊，咱老百姓特别爱吃。其实呢、嗯、咱家里有时候也愿意煮，真有功夫的时候我在家里特别愿意炖，拿那个猪蹄儿放点花生， 嗯， 煮完了之后您稍微点点糖，放点盐，稍微点点醋， 哎 哎，但别放酱油，吃那个白汤这个色的，出来之后咸鲜味到了之后啊，熬得你且熬呢，你大火怎么也得焖半天之后、 嗯、 熬成那种快胶质感比较稠的，然后您放窗户外边，这天放窗户外边， 对， 放上 成冻了， 回去之后你是给它切成这个冻啊、 嗯、 花生猪蹄冻啊，或者说你真就热乎的时候热吃当一个菜呀、啊、都特别好吃、 嗯、 但是这个菜虽然好吃又营养滋补， 哎，是太麻烦。你看刚才您说就是说半天， 是 你说现在哪有时间回去再做呀， 对， 所以今天呢给您介绍这个跟刚才您说的做的差不多，而且味道真的、 哎、 也许可能比你做的还好、 哎、 但是 我尝了比我尝 打开以后，因为它是这个易拉罐的包装， 对对对对对， 打开以后无论您在家里或者去出去或者在办公室预备这么几罐，真的太美味了。 晚上回家、嗯、直接开一罐，咱当凉菜，就着个小白酒可以喝了。 哎， 家里人愿意吃热的来热的。可是今天这罐哈，跟以前咱们跟大家介绍的罐是不一样的，主要是、嗯、这个是大罐， 对， 一罐一斤。 它是500克一大罐啊， 一大罐是一斤、 嗯、 所以您这我手里拿这么一罐就满满的一斤的花生猪蹄。 是啊，这一罐打开的话您搁一盘子里整整一盘子， 一大盘子， 真的是挺多 的，所以这一罐就是一道大菜， 嗯， 对不对？ 而且说到这个猪蹄儿啊，其实不仅里边呢有胶原蛋白、 嗯， 很多这个女孩子说多吃点儿，对皮肤好等等的、 嗯。 另外，这个猪蹄儿可能有些人呢觉得，比如说下下奶啊什么，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滋补营养， 滋补 是完全没问题的。 嗯、 关键是今儿这猪蹄儿还不是普通的，自由市场您随便拿一个什么那个白头猪就行， 哎、 这是人家当地的。土猪蹄儿，这个猪蹄儿您看熬完了之后没有那个腥气味儿， 是， 所以吃着味儿特正、 嗯、 真的是那个纯纯都是肉香味儿、 嗯、 再用当地那个大花生，咱们知道那个啊东北问辽宁啊问什么这个土又肥沃，对吧，当地新产的大花生，一个一个花生的个儿大、嗯、花生的香气再加上猪蹄儿的软烂混在一起、嗯、自己家里没那大锅熬不出这个味儿来，人家给您熬好了直接回家就吃，开罐就是一斤， 哎， 今儿让大家吃的可是太值 了，太过瘾了。 而且呢，刚才您是说到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香啊，这我找到理由了。它这用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是农家土猪的猪蹄儿，所以真的让我吃到了小时候猪蹄儿的那个味道。而且呢，它这个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考究的。据说它是由老汤卤汁儿，而且是温火慢炖出来的。 说实话，您要想把猪蹄儿卤出冻的感觉，再配上花生的话，不是老火老汤文火慢慢炖，真出不来这个味儿。 真是， 您是美食专家，您专门做美食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所以您知道这个必须老汤出来，而且老汤这个火候掌握得很好。您看这个猪蹄儿虽然软烂，但是呢，它不让你觉得就没有味道， 是 糟，是软烂而不糟烂，所以到嘴里呢还能吃到整块的猪蹄的那种它的 Q 弹的感觉。整个花生如果时间下火候下早了，这花生到里边就煮飞了，碎了，是吧？ 是 花生下晚了，它还生呢，花生有腥气味。所以呢，什么时候下这个花生也是一个 它是 功夫。 对，所以咱们吃这个花生也是软硬适度，你发现了？哎，正好 特别爽口。 而且呢，说到这个猪蹄儿哈，你像如果是用高压锅给压出来的，它倒是快了，但是它那个味道啊是没有这种小火慢炖出来的那个味道更加的香。 您想这天还挺凉的呢，您到哪大饭店呢？您说我来一花生猪蹄儿堡，给您热乎的炖上来之后，哪个不得收您个板儿挖的？ 哎呦， 对不对？ 那可不。 但是今儿咱吃的周老师太。值了，这一罐就是一斤呢。 而且还有一点，可能我往往有些人吃这个罐头食品的时候，他会担心，比如有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这点咱们特意要强调，这里边甭看这么一大桶，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牌子澳元生，上面专门底下有一个无添加防腐剂，没添加防腐剂， 特 踏踏实实的，放心， 安全健康。 对， 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得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了， 怎么吃？ 对，我们这个组合呢，主品呢是。澳元生的猪手花生，实际上就是猪蹄儿，猪蹄儿和花生用在一起的，500克一大罐，这 一 大罐真的是不老少，一斤一大罐。 正常啊，四斤花生猪蹄儿199，您去饭店啊，您或者是哪儿去炖呢、这价挺合理的，但是在今天，现在不过节吗？ 是 比较多， 节也比较多。 北广生活之间给大家一大回馈，今天相当于买一组赠一组 哦。 199块钱，不是二斤，不是四斤，不是六斤，是足足给您八斤花生猪蹄儿。 嗨、 每斤独立装。 我刚才拿到这个组合，说就给四罐，500克，也就是一斤一罐，就给四罐。那今天您能做主再翻倍？ 今天但是就在今天，给大家是8斤8大罐， 那就是四罐加四罐，咱们是8大罐8斤。 是的，因为过节期间给大家的一回馈，过这村没这店得抓紧、 好的，那今天这个价格呢，那依然还是按原价 199， 199，那合一罐也就20来块钱，是吧？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啊！今天这个李想说了，咱们是8大罐，也就是8斤啊，这个澳元生的猪手花生啊，199合一罐也就20几块钱，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的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网购物的新会员，再将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其实像这么合算的这样的产品，大家可以多组订购。 说实话，真的可以多放。 对，而且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其实说到底啊，你像这个哈。打一罐以后，刚才我说了，拿一盘子往里一拽，一大盘子可以说是压桌菜就出来了。 热封装密封的，这就是压桌菜。您往桌上往哪一倒，这里边踏踏实实的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真是， 一罐这就是一斤，一斤不就是一道大菜吗？晚上家里回家之后，您扒了青菜，这个快。 对， 你说谁回家晚上能炖一花生猪蹄儿？ 哎呦呵， 都几点下班？ 想都别想， 真是、 所以呢，今天这给您预备这特别的方便哈，关键是味道特别好。那么刚才我一尝的，确实是小时候的那个。猪蹄儿的味道， 这个猪蹄儿就是它农家土猪吧，它没有那个腥气味儿，真是饲料养的，你一吃就吃得出来。 是， 咱自己拿那猪蹄一焯水的时候，闻都血沫子都是腥的，但是您吃这里有一点那个味儿吗？都没有，所以证明这个猪蹄儿的肉质非常好， 对， 是天然的这个香味儿。再把这种香味儿通过文火、通过老汤、通过慢炖，把它那个肉汁儿逼出来，融在浓浓的汤里。吃鱼小时候爱吃鱼冻，吃猪蹄冻，咱老北京拿肉皮熬冻， 对对， 如果有猪蹄熬冻。